手。 是五月天最新的一张专辑自传当中这首《最好的一天》。咱们的 Sharp 陈宇五月天 Life 人生无限公司巡回演唱会，自从2017年的12月23号到2018年1月7号，是在台北连演了11场，前后邀请到了像李宗盛、萧敬腾、林俊杰、林忆莲上台助阵。那其中的一场呢，特别请到了周杰伦。周董笑称是听着五月天的歌长大的，而他自己也正在积极的筹备新的专辑。孙燕姿呢，日前是减少了新专辑的宣传的行程，又在微博上上传了一张吃甜点的图片，再次引发大家的猜测。原来早前孙燕姿曾有表示，若将来有二胎将会全面停工，所以也引发大家继续美好的想象。不论真假，现在孙燕姿以家庭为主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 起白头偕老能见到，睡觉起床能跑洗澡，下班睡觉谁比谁好。说是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，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包，Gucci Gucci什么病都能吃药，掏光掏包自我慰劳，工作垮掉谁比谁好。 是来自王菲的这首《杨宝》。他的爱女窦靖童继承其衣钵成为一名歌手，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，免不了被提到母亲的话题。窦靖童说，和母亲很少讨论音乐，反而喜欢相约唱 K。 而王菲在 KTV 当中唱的歌属于周杰伦、陈奕迅的作品偏多。同样以为人母的彭佳慧不久之前是宣布签约新东家，并推出了新专辑《我想念我自己》。这张专辑探讨的是关于女人和爱，特别是对当妈妈的女性更要学习爱自己。而在曲风方面也是放手一搏，像嘻哈、民谣、pop 情歌都囊括在其中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首非常有张力的《心花一朵朵》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做了个一下崩到了外星去，小屁孩做鬼脸，边哭边笑边转圈。 我们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爱能无所顾忌的人，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去闯，且实现一张漂亮的账。 一路过操场，我却先赖床，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？ 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 我们 好好珍惜，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，还能无所顾忌的人。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，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。 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最新专辑的同名主打《我们的时光》。如今歌手越来越趋向低龄化，那 TFBOYS 填补了十几岁这个年龄层组合的空白，从网络到大舞台，他们的纯萌给大家留下了好感。那近两年的三子是单飞发展，也是为以后个人事业铺路，而 TFBOYS 2.0 版本 TF 家族也已经蓄势待发了。接下来是乐坛的常青树张学友，去年二月是在台湾举办了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，他当时就允诺台湾歌迷我会回来的。不久之前他宣布四月将会重返小巨蛋连唱六场。作为老将，张学友状态不错，巡演是动不动就是上百场，而且经常一票难求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2014年专辑《醒着做梦》当中这首《你说的》。 手到了尽头就没有，说不出又代表了什么，最好的有太多心动过，退缩了放弃了谁的错，苹果全部对手得到了最后，荧幕的一颗真心为我，也许因为不同拼贴不出结果，要的不是我的寄托。你说你爱我却又让我走，甜蜜的借口融不掉一夜的痛，你说你爱我只有你懂我，昨天犯的错变成一辈子的祸，你别说我不懂，分开是天长地久的一种，我不能相信那是你说的，那是你说的。路走到了尽头就没有，说不出又代表了什么，最好的有太多心动过，退缩了放弃了谁的错，苹果全部对手得到了最后，荧幕的一颗真心为我，也许因为不同拼贴不出结果，要的不是我，你说你爱我却又让我走，甜蜜的借口融不掉一夜的痛，你说你爱我只有你懂我，昨天犯的错变成一辈子的祸，你说你 受伤的统统都是你，自私的残忍的似乎只有我，可惜我并不难过，我坚强的失落实在不怕寂寞，想见的不见的都失去联络，剩下的多余的都不要再说，得到的已经太多，你安然去生活，我安静来存活，没有爱过你